人其实天生中意搲银，越搲得多只手会更狠。抽筋我唔怕，总恐过成世踎蹲。成日谂一蚊解救手紧，我朝朝早都走去拜神。通宵我唔瞓，皆因我成晚都谂。搏命勤力冇靠呃氹，贪得住又低得冧，仲够晒大份。我又唔系有事唔做祸过天冧，点解仍然系要我大力咁抌？人哋就数钱数到抽筋，我偏偏执钱都会见晕。周街四围困，手紧搏人会关心。手紧，我朝朝早都走去拜神。通宵我唔瞓，皆因我成晚都谂。我想炒楼炒金，虽起上嚟又唔够运。其实搲水好简单，最惨夹硬啃。我做人系搏命勤力，冇靠呃氹。由低得谂，仲够晒大份。我又唔系有事唔做，祸过天冧，点解仍然系要我大力咁抌？其实我天生鬼咁知音，成日要揸起中指见人。